就早事儿、中事儿、晚事儿呗。 对呀、啊，就是不同的节日，他又开始那个就是出一些市场了， 对， 然后就觉得特别的童话。 还有周末的集市哈，都会映入我们的眼帘。 嗯， 到底这个冬天快到月还有一个月结束的2018年，哪些地方可以去玩耍？今天我们就做一个详细的推荐。 好，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来关注第一条新鲜的资讯哈，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呢，受到世界人民的关注哈。现在全面打造北京文旅的新名片，北京旅游网官方的 APP爱游北京之前报道过，是不是现在全新上线了、 哦、好的，日前呢北京旅游网官方 APP 爱游北京全新上线，此次改版呢主要围绕着智能、便捷、及时等特点进行升级，全面完善了爱游北京 APP 的这个功能啊。目前呢这个爱游北京 APP 已经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上上线了，欢迎体验下载。 喜欢旅行的朋友赶紧下载看看里面的门道啊。 对， 爱游北京 APP 是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监管的非盈利性文旅资讯推介平台、 嗯， 其不仅延续了北京旅游网的功能，为广大的游客提供了全球最权威的北京旅游信息、北京旅游指南，还连通了国内官方首个文旅行业自媒体平台环游号。同时呢，爱游北京新版的 APP 使环游号可在移动设备当中实现随拍随采的即时信息发布功能，让入住的用户可以随时随地发布文旅资讯的信息，配上自己的美文、美图、文字。 哇，这个还不错哎， 是不是？ 对，本次全新上线的爱游北京 APP 呢，是从用户体验出发的，在原有版本的基础上，对界面功能板块都进行了优化升级，大大提升了使用体验。通过首页优惠、动态三大板块，必游、必吃、必买、游玩线路，还有特色体验五大栏目、为用户提供专业权威实用的文旅资讯、社会热点以及行业信息，以轻松有趣的形式引领文化旅游信息分享新风尚。那基于移动设备的爱游北京新版的 APP不仅提升与结合了这个北京旅游网和环游号二者的功能，同时也为官方旅游信息服务平台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是的，我们看到了此次爱游的北京 APP 的上线呢，正是北京市文化旅游局响应文旅融合发展的要求，坚持创新开放的重要体现，也是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委围绕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以融合发展为主线，以创新为动力所实现的新的跨越哈。你想想啊，之前我们智能手机不是那么，因为时代的发展哈， 对， 以前呢有一个300万像素、200万像素觉得很好了、也没有这些智能的软件，大家出去玩基本都是口口相传。比如说道道经常出去玩，打电话，道道你看这边有什么好玩的。现在一个 APP 走遍全世界， 是的，非常非常的有利于我们的出行哈。 当然了，对，好好利用哈。 对， 第二条来关注东三省的一个省， 哎， 哇，这个厉害了， 我的老家。 黑龙江 的那个腿儿、 这个前三个季度看到了这个实现旅游收入呢，瞠目结舌的数字啊，1793.07亿元。 我的天哪， 不敢想象吧， 不敢想象， 朝阳产业 是吗？好，我这个行，我们先来报道一下这个消息， 来了解一下啊。 据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的消息称，2018年前三季度，该省共接待国内外游客13022.58万人次，同比增长12.78%，实现旅游总收入1793.07亿元，同比增长21.42%。 我们再说后面内容，先说一下前三季度呢，因为是春夏秋嘛哈，第四季度冬季肯定收入还会往上走 啊。对啊， 你想想雪乡啊、滑雪啊、冰啊这些东西都会引入大家的眼帘哈。2018年第三季度，黑龙江省各级旅游投诉处理机构呢，共受理的旅游投诉115件，已办结了93件，结案率是80.87%，效率很高哈。退赔金额共计78665元人民币。前三季度黑龙江省游客满意度调查为88.4%，较去年同期提高了2.4个百分点。其中旅行社满意率提升幅度最高了，这是我觉得大家是一个理念的提升了哈。 对对对， 较去年同期提高了5个百分点。旅游相关的各方面按游客满意率高低排序，依次是住宿93.2%， 住宿是最满意的哈，然后是餐饮92.1%， 景点 90%， 娱乐87.3%， 旅行社86.8%， 购物86.2%， 交通方面83.30%。 嗯，是的，其中涉及旅行社的主要问题，一是旅游者对旅行社提供的用餐、住宿和行程安排，以及交通和导游人员服务不满意。 嗯。 二是旅游未能成行，双方就团款返还的问题，以及违约金承担问题发生了纠纷。 嗯。 三是航班延误等原因影响返程时间，双方就责任承担问题发生纠纷。四是旅行者对旅游消费有质疑。五是旅游者对所购买的物品不满意。六呢是旅游者在行程当中意外受伤、身体不适发生的纠纷。 这六个呢是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反复提及的哈， 嗯， 希望这些呢慢慢的去改善哈。 对， 比如说涉及到旅游景区问题了，我们去到景区了，嗯，第一是旅游者对景区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 嗯， 不满意，设施不完善也不满意。 对。 第二呢，对门票减免的优惠政策、退票的制度、景区及停车场收费的情况有质疑。 嗯。 三是这个旅游者呢，在行程当中意外发生的受伤事件产生的纠纷，比如说涉及酒店问题，旅游者对酒店住宿条件不满意发生的纠纷也是很多的哈。 对呀，啊。 反正衣食住行、娱乐游都有问题。 是的，是的，是的。 这个希望呢，之后呢，越来越好哈。来来来来啊！ 来，第三条， 工信部怎么了？ 工信部说，支持利用国家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 哦，这是一个新的主题，我们了解一下。 是说七九八吗？ 哦，也是一个主 题了。对啊，它就是那个工业遗产嘛。 是的，就在近日哈，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了《国家工业遗产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通知。 嗯， 办法提出呢，要加强国家工业遗产合理的利用，发展工业旅游，加强协同，形成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合力。 哎，这个办法指出，当前一些地方或者企事业单位积极探索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新模式，注重突出工业遗产原生功能的延续使用和展示，突出行业特色，发掘它的文化价值，既加强保护又注重活化利用，通过打造像工业博物馆、工业文化主题公园、工业旅游精品线路或者产品，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等等，在实践当中取得积极的成效。在总结相关地方和单位经验做法的基础上，办法提出支持利用国家工业遗产相关资源建设工业博物馆，发展工业旅游，建设工业文化产业园区，还有特色小镇街区、创新创业基地，培育工业设计、工艺美术、工业创业工业的创意产业等等。 嗯， 鼓励在有效保护国家工业遗产的前提下，把加强工业遗产合理利用作为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举措，为经济社会发展而服务。 写得非常的全面，而且相当的专业哈，能涵盖的全部包括到了。 是的，就是我们能想到的利用的这些什么工业园区 全粘合在一起。 对啊， 废弃的这些工厂让它焕然一新，不管是怎么样，我觉得都能够在这个办法当中找到。嗯， 那为了形成分级保护的机制，办法鼓励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结合本地区的实际，参照组织开展省级工业遗产的认定和管理，推动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协调机制。那工业和信息化部呢，将加强与文化和旅游部、国资委、文物局等部门的密切沟通合作，发挥各自的产业优势，形成合力推进工业遗产保护的利用。同时呢，鼓励社会公众，也就是我们啊，通过多种的方式积极参与到国家工业遗产保护的利用工作当中。 是的， 我觉得这个理论有了，然后那个条条框框也设立了，我们呢怎么去实践，在平常当中克服困难，越来越顺利哈。 是的，也有了这样的政策的保驾护航，我觉得以后我们做起什么事来都会特别的顺风顺水。 是的，其实我们有时候静下心来，比如说周末的时候，我们平常周一到周五很忙碌，对吧？周六周日你可以休息一下，看看新闻呐，看看自己的喜欢的事情哈。 躺着， 对，躺着仰卧嘛。然后呢，就看到一些旅游方面，最近你会觉得越来越好。 嗯， 很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大家呢，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好的问题就是修为自己，变成更好的人，道路上多看看风景。 的，来，我们再来，有一个安全提示啊，这个要告诉大家。 是的， 中国领馆再次提醒中国游客在澳，也就是在澳大利亚。注意水上安全， 之前我们说过是吧。怎么回事呢？ 怎么回事呢？中国驻布里斯班总领馆上周末再次提醒中国公民在澳大利亚务必要注意水上安全， 特别是要注意未成年人的安全防护。那中国驻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总领馆工作人员对新华社记者是这么说的哈：今年澳大利亚入夏以来呢，以昆士兰州北部海滩又发生了一起中国游客携未成年人在公共游泳场 不幸溺水身亡的事件，因此水上安全有必要再次强调一番。 是的，然后总领馆就发布了旅游警告，来提醒中国游客在长途旅行之后深感疲劳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参与水上活动，在充分休息体力恢复之后再谨慎参与。而在公共泳池游泳的时候呢，应该留意泳池边水深提示的这个标志啊，并且尽量选择在有救生员监护的泳池及时间段来活动。而在夜晚时段光线条件不佳或者水温比较低的时候，就谨慎下水吧。 是的，大家不要贪图这个享乐的时间段哈，晚上该休息休息哈。而且未成年人进行水上活动时应该有成年人去陪护的，五岁以下儿童或不会游泳的未成年人需要时刻有成年人在伸手可以触及的范围之内维护和陪护。六岁至十岁未成年人需要有成年人在视线可及的范围内陪护。那再大一点，十一到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也应该保证在成年人可以视可触及的活动范围之内。同时呢，总领馆再次强调说，游客在海滩游泳或者戏水之前要了解海滩上各种旗帜的标识作用，并根据旗帜的标识进行水上的活动。游客必须干嘛呢？选择在插有两面红黄旗的标识之间且周围有海滨救生员巡视的区域进行水上的活动，严禁在带有禁止游泳标识的海滩游泳，同时应注意不要触碰海滩上的不明生物。 戳一戳什么东西？哎呀， 也不一定就有毒哈。 对对对， 也会影响它的生存，对吧？ 反正呢，这个中国领馆就特别提醒中国游客，如果发生意外，应及时拨打澳大利亚报警电话或拨打中国总领馆求助电话。 是的，希望呢大家在路上一切安全和顺利啊。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北京时间11:47.40，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最后一条来自日本方面的信息哈，我们说札幌这个地方在强震之后呢，现在正在重建哈，大家信心恢复的不错哈。 对， 有一个第一个的白色灯节在震后推出来了哈，游客在雨雪当中赏灯观景非常漂亮。 是的，我发现人们并没有受这个地震的影响啊， 非常好， 还是非常的温馨的。那据外媒报道，日本北海道第38届札幌白色灯节活动上，活动是上周五晚登场的。这是经历了9月6日强震之后，札幌市举行的第一个白色灯节，别具意义，象征着札幌灾后已经恢复秩序，游客可以安心安全的前来观光了。 不单是告诉各位当地的居民生活有序，作为游客也可以去到那边观光。 对，这是个信号啊。 是的，札幌市22号傍晚呢，在大通公园举行了札幌白色灯节的点灯仪式哈。本届点灯节使用了81万颗 LED 灯。 哎呀， 81万颗，想想啊， 呀妈呀！ 夜灯仪式之后呢，散布在大通的公园、札幌车站之前、南一条通等会场是5颜6色不同。红造型的灯饰让城市灿烂夺目，尤其是夜晚的时候啊，尤其是在白雪纷纷的时候呢，浪漫指数爆表，啪啪 啪，哇，超浪漫的， 白色的背景， 5颜6色 的灯光 ，LED 的照明， 是的， 每一张人的笑脸，哇， 哎呀，我觉得这个就是周末在家待着呢，就是看了2部日本的知名的电影， 好的， 就一直都以来都没有看《深夜食堂》和《小森林》， 哎呦， 对，我就觉得哇，这种治愈系的电影简直了，就你看在东京或者说在日本很多的那种大都市，但是在那个大都市的某一个小角落里都是藏着特别温暖的部分， 市井温情的部分哈。 是的，所以这个白色灯节我觉得也会给人带来这样的一个浪漫温暖的感觉。那札幌市长秋元克广在点灯仪式致辞的时候表示 非常激动， 对，非常激动 札幌白雪彩灯活动呢，2017年已经被认定为日本三大彩灯活动啦， 掌声一片。 是的，此外呢，札幌夜景也被认定为日本新三大夜景第二名， 好棒的， 很棒。还有希望借此吸引海内外观光游客前来欣赏。 哦，第二名了耶， 第二名了， 很漂亮。现在呢，大家如果方便呢，上互联网搜索一些札幌的这个点灯节的。 对，我觉得现在就是也是去北海道的一个好季节啊。 是的， 体验一下浪漫和不真实的童话。 是的， 在这里就可以了。 这个本届彩灯活动呢，最受瞩目的焦点是什么呢？点灯仪式时所启动的丁香花造型的灯饰。 啊，丁香这么大那个？ 就是非常璀璨嘛。 哦。 对，那一个小点， 啊、小的一片那种， 一片一片的，跟萤火虫一样，大片萤火虫在你面前闪烁。 哦，是的，是的，是的。 爱情的那个西方的那个树木哈，以钻石为意象的珠宝宫殿，投放绿光的森林造型广场，本来就 一 片 超美的， 本来就绿意盎然，在冬天的时候，还有绿光发生在夜晚， 啊，是一道光， 如此美妙。 是的，那丁香是札幌市， 所以选丁香 啊，这么回事儿啊？ 芍药也不是丁香，日本 丁香也是哈尔滨市市花呢，对，是不是高纬度的都用丁香？ 冷地方的， 对， 是吧？ 丁香是札幌市的市花，投放紫色光雕， 漂亮了， 再搭配白金灯饰闪闪发亮，哎呀，那简直太美了啊，宛如花朵盛开。 哎，其实我觉得女孩对这个颜色的配搭是有自己的这个小要求的哈。 对啊，对啊， 紫色、粉色、白色在一起很好看哈，闪着光。 紫色粉色，对，其实紫色粉色很搭。 对 对， 你觉得比如说你有一个花园，又抛去了这个物质和时间的限制，这些是不是很好？ 是是， 你设计一下这个颜色的配搭，你会有一个主色调吗？比如说 那主色调，我觉得还是以红色为 主，红色为主，就像我们的城市广播的这个背景墙一样，对不 对？ 对 啊，红色 搭配什么颜色都好看。 对，就是你就是种几株那种大的月季，或者说大的玫瑰、蔷薇之类的，对，一定是大红色，大红色为主，然后你其他的随便什么颜色都会好看， 好看哈。 对， 红就是红红火火，看到就觉得喜气洋洋。 是的， 对，就是非常振奋，年也快 来。再整点什么蓝色的篱笆呀，绿色的帐子呀。 大鹅啥 啊？对，再养点鸡鸭鹅， 非常生活了啊， 简直是太有情趣了。 对，其实，在这个美好的这个场景之前，我们回顾一下哈，北海道在9月6号凌晨发生的强震之后呢，整个北海道一度是大停电的状况，但两天之后就恢复供电。秋元在札幌白色点灯节之前呢，告诫来访驻东京的外籍媒体哈，灾后呢，就是除了部分地区之外，札幌市民都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电力供应充足。九月观光客虽然比2017年减，但是10月已经开始回暖喽啊！ 是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现在可以去了。 对，告诉大家这个白色灯节举办时间，截止到12月25号为止。札幌白色灯节活动第一届是1981年登场的，堪称日本各地冬季彩灯活动的鼻祖啊！首届札幌白灯节只是使用了大概约1000颗灯泡点缀，现在都是多少 LED 灯喽？看到的是， 对啊， 哦，81万颗。 哎，一直到12月25日为止呢。 对啊，很有时间去吗？ 哎， 你可以安排一下行程， 可以去看看啊。 对。 对，那除了白色灯节之外呢，举办了17届札幌慕尼黑圣诞节集这个市集的活动哈，包括德国等多个欧洲国家，他会去参与摆摊， 对，展示嘛， 贩卖葡萄酒、原创马克杯、圣诞灯饰、小礼物，还有美食等摊位，这个得去啊， 对吧？ 对， 就特别像西方的节日 的 一些呈现， 对呀、啊啊， 而且在亚洲的国家哈，我觉得中西合璧一点都不觉得很冲突，非常的漂亮哈。 是的， 我觉得日本的冬季又多了一个好地方。81万盏 LED 灯在一片绿意当中闪烁的白色， 同时刷刷你， 非常好的， 太美了， 克劳夫心底。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Take me just a little farther down the line.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霾转浮尘，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零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到4级转二级左右，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Pink toes press against the carpet. Show your face and finish what you started. The record spins down the alley late night. Be my friend, surround me like a satellite. Tiger on the prowl, east of Eden. 时间来到了12:03:49，2018年的11月26号周一的午间时光里，周准和 道道 向大家问好啊。接下来呢，就是要推荐冬天可以出去玩的地方哈。反正我个人感觉冬天有一种我特别渴望太阳的感觉，因为冬天本来就很冷。 对呀、啊，对呀、啊。 如果是艳阳高， 我到冬天特别渴望食物。 是啊，食物就像补给嘛、啊，让你自己有力量哈。如何让自己的旅行呢，在冬天锦上添花，漂亮无比？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些依然排名不分先后，对不对？ 是的。 在推出之前呢，想要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都是见多识广的人哈， 是 他们也 世界各个角度都有他们的足迹。 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叫做鱼游天下 啊， 他说是万马奔腾 啊， 服装走秀、射箭比赛，丰富的民俗文化让我越来越喜欢内蒙古这个地方。2018锡林郭勒冬季旅游季冬储季体验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美丽的西乌珠穆沁旗举行了。 哇！ 现场不仅有别样的自然风景，更有丰富多样的民俗活动可以参与。尽管天气很冷哈、啊，但是丝毫抵挡不住大家的激情。 是的，非常的棒啊！ 嗯、 还有迎然齐华说，因为没有冲锋衣，放弃了冬季去寒冷地区旅游的想法。 买一件呗， 买 影响势大呀。 对呀、啊， 因为现在。打折也不贵，冲锋衣是吧？ 就是啊， 不要买大品牌的，真整的是吧？ 不买大品牌的 也行 啊、反正都行。 对，这不是你的理由啊，批评你啊，批评你啊。 是的。 啊， 下一位叫做绿绿绿绿啊， 绿绿绿绿绿。 他说这个北海道是个适合旅游的地方，但是南方出身的我表示 hold 不住这么漫长的冬天。我觉得很多南方的朋友，如果真的到那个比如说有雪的地方， 他们应该很开心啊， 他会觉得很新鲜。 对啊， 哎，这个新鲜呢，就是打消了你说一开始那些担忧，越来越喜欢有雪的北方。 哎，是的， 又暖气呢，对吧？ 对啊，而且南方的孩子真的不怕冷，对，把他们放到北方没有问题的。 现在南方是不是就很冷了？现在这个 对啊，南方其实很冷，但是南方也没有暖气，所以我觉得其实应该给南方就是适当的加一些暖气。 问一下，到时候你在你们南方读了四年大学， 哎呀妈，别提了，冻死了。 就是到了这个时候，比如说你们有走读的学生吗？大学有一些在住在南京城的朋友，对不对？ 有啊，就有。 他们到了冬天是不是也空调小暖宝，然后太阳小太阳都会点，因为很冷嘛。 是啊，他们其实也住校，人家也不愿意回家，太远了， 只能放飞自我。 对。 还有个东北姜昆 啊，东北姜昆啊，东北姜昆说了，说那个，哎呀，竟然开始做起了重庆旅游攻略。 南方吧， 这种肥宅能在今年冬天出门吗？嗯，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姜昆并不胖。 对。 好了，我们说完听众的留言呢，其实12月份呢，其实我们会对这个严寒的冬天的温度瑟瑟发抖，说 no。 对，瑟瑟发抖说不。 我们举几个例子哈，我们一下整到北欧了。 好， 挪威有一种非常凶猛而且聪明的动物，虎鲸，正在为了追逐食物逆寒流而上。 来 自对来自日本的雪猴，索性一屁股扎进温泉的天堂，这都是冬天的非常漂亮的生物的场景。 而你 怎么了呢？ 还赖在家里不起床， 那是很错过的一种感觉，你知道吗？去德国集市上， 是的，你看啊，可以去德国的集市上开启一场 shopping 大热身， 随便看随便买， 随着撒哈拉狂欢节即兴歌舞，或者直接去南极大陆重启你那意犹未尽的盛夏， 太棒了！ 12月被窝以外，全是天堂。 哎，你说被窝怎么的？那暖呢？就是 啊，是啊、被窝以外那个没有任何色彩， 对吧？ 也不是，就是有更好的选择嘛，多种多样的色彩。 对，对对， 快看我们为你制定的12月出游指南，乘着你属于你的这个 美丽 狗拉雪橇， 对， 去寻找冬日的温暖吧。 刚刚说了哈。排名不分先后，因为我们之前先说的挪威的虎鲸，我觉得挪威这个地方呢，消费来说的话， 那就毋庸置疑了， 极贵，但是它也极漂亮，极美妙，是吧？说到虎鲸呢，我们经常看到成群的虎鲸和一头虎鲸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像小视频当中啊，它们非常的凶猛而且聪明，集体出行的时候那是海洋一道风景线， 非常壮观， 哇，太快了， 时不时的还得跃出水面来吐个水， 对对，存在感嘛， 对，刷一下， 老拍蓝鲸。我们虎鲸个儿小，但是我们可以成群出现啊！ 起开， 是吧？这个挪威北极地区有一个地方哈，11月至次年的1月是虎鲸惊心啊。我们来到10月下旬的时候， 好的， 这个来临意味着迁徙的，哎呦，这罐头厉害，飞鱼 那味儿太窜了， 即将抵达挪威的诺尔兰。这里呢是北极圈以北250公里左右的地方，紧随飞鱼群而来的。便是食物链的上层患者，数以百万计饥饿的虎鲸， 对，好食物， 游不动了，快， 对，真的是食物的诱惑，你看那虎鲸的眼睛都放光了， 对啊，就 对，这些虎鲸呢，历时数月去追踪寒冷洋流，探查峡湾，捕猎飞鱼， 也满足了我们大家看到他们的这样一个感觉，对吧？ 其实这就是食物链，你说为了口吃的容易吗？ 不容易。 然后那个为了逃命也不容易。 当然了， 哎，他们的捕猎方式呢是猎食球状的鱼群，对，将这些银色的鱼赶成一团，用尾巴重重的击打，然后大吃被打晕的鱼群。 对，他们的生存之道，对不对？ 对， 在这个虎鲸追逐飞鱼的时候，野生动物观赏者们也会追逐虎鲸，这就是生态啊。这里是观察，就是说诺尔兰呢，是观察这种黑白相间的优美哺乳动物的绝佳地方。 哇， 比如说道道和准子，还有周驼，我们仨，哎，可以，这一定真的周驼， 真的， 有朝一日我们真的是就是有生之年 啊， 去趟欧洲，北欧这么贵的几个地方。 好的，等我们月入180万的时候再说吧。 它呢就非常漂亮哈，你可以继续留在稳固的观鲸拖网渔船上，非常安全。你可以乘坐结实的充气小艇，从平齐海面的角度观察，非常近啊，就在海边上哈。这个反而是这个诺尔兰岛是非常绝佳的观虎鲸的地方。更棒的是，你可以看到比虎鲸更大的一些朋友。 哈，长须鲸、座头鲸， 哇 哇，真的是鲸鱼的天堂吗？这片海域？ 人家说呀，鲸鱼是非常孤独的、孤傲的动物。每当听到鲸鱼发出那种声音的时候，在茫茫的海洋当中，觉得它非常孤傲又很孤独。 对，就是在 一条蓝鲸，对，一条蓝鲸在大洋内出现的时候，那种声音还就确实很多人喜欢录下这个音效，做成采样， 挺凄凉的， 空灵，对，也很孤独。 是的，不一会儿你就看有一个去过来了， 是吧？ 你找我呀？ 饿了吧？啊，这是挪威。下一个地方呢，很多人 南极， 很多人觉得很害怕这个地方，因为太远太辛苦哈。 就是一被称作极，那就真的是需要你去拿出勇气挑战的啊。 对， 南极的这个船形白色大陆， 很有期待啊。 真的是，这个南极呢，当然毋庸置疑是地球上最孤寂的大陆了。 是的，是的。 往往必须经过很不舒服的漫长旅途，或者乘坐票价昂贵的飞机才能抵达。 这都是客观存在的， 不是一般的昂贵。 对， 日程由天气和冰情来决定。 哦，冰是冰块的冰。 对，而路线呢，要受制于这片大陆变幻莫测的心情。然而，你将看见的是一片由冰雪和岩石组成的壮美荒原，还有大量的野生动物。前往南极游玩最可能的方式是乘坐船，就是远征船。最受欢迎的旅行路线包括了对于南极半岛本身的探索，这里有着或许是南极最丰富的海鸟、海豹和企鹅繁殖地。 在我们节目当中说过，南极的那个嘉宾不下20位了。他们真的是那些有线用户当中的体验者。 对， 最近两位就是两位一对夫妻。 是的， 啊， 海盈和可意嘛，我记得。 是的，我觉得他们俩在说这个，南极分享的时候是很有画面感哈。 嗯。 海盈呢是晕船厉害。 对。 回去到达的时候呢吐得比较辛苦。 是的。 而女生的反应确实非常的吓人。 是的。 就跟。 没事人 打飞机一样，所以说呢，大家的体格也是有差异的哈。 对， 但是在经历了颠簸和吐瓦，海英看到这个南极大陆的时候，他因为他是摄影师，那种收获是用言语难以言表的。 对， 对吧？嗯，小企鹅呀，海豹啥的哈， 小企鹅什么的哈。 对，我们再说这个观光之旅，从南美洲火地岛和的乌斯怀亚出发，经历非常也不叫劫难吧，反正是挺辛苦的哈。 是的，第一次颠簸， 对，历经颠簸，第一次登陆很可能在南舍德兰群岛的某一处岛屿。这个群岛位于南极半岛的最北端，风景壮丽自不必说，野生动物资源丰富。在南极半岛上可能的登陆地点包括曾经的英国基地洛克雷港、冰川常常崩裂并发出雷鸣般巨响的尼克港、美国莫尔默科考站和天堂湾。这个后者呢，就是天堂湾具有宏伟的冰山和倒影，因此被称为世界上最名副其实的地方。 棒哎，那南极的旅游季其实很短暂，大约是只有4个月，但是每个月都有亮点。哎，12月呢是南半球的盛夏，这时来南极可以看到企鹅孵卵、哺育幼雏的景象，而且每天都可以享受多达20个小时的阳光。 反正南极这片神奇的、圣洁的领土呢，希望很多的朋友去。当然去了之后呢，经历了千辛万苦，也要不枉此行。 对， 什么也别带走，什么也别带回来。 是的，是的，一定不要破坏当地的环境啊， 非常的重要哈。 对， 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说日本哈，到了12月份的时候去日本怎么玩呢？你可以看刚刚雪猴一屁股泡温泉。 是的，雪猴说：“哎呀，太冷了，走下去泡泡温泉。” 在哪儿的？ 在本州的地狱谷野猴公园。 本州。 在东京西北方向的俊俏群山，滑雪度假村和火山之间还隐藏着另一处大自然的看点。这就是地狱谷野猴公园当中的雪猴。 雪猴主人们。 对，这些日本猕猴生活的地方比所有其他非人灵长类动物的都更靠北。 扛冻啊。 对，而且也是冷得多。在日本北方的寒冬里，这些猴子仅依靠少量的树皮和树芽为生，要保持温暖都是十分艰难的。 听上去还挺苦的。然而雪猴拥有一项不可思议的能力，就是能把新想法传递开来。事实上呢，著名的百猴效应，即新思想在受众数量达到临界点之后会自行传播扩散。就是以此对雪猴的科学研究当中发现的。这项研究发现，开始只有一只雪猴在海水里清洗它的食物，但不出几代，所有的猴子都在水里洗食物了。 我的天哪，他们是很有学习能力的，还有这个传播力也是相当可以。 棒啊，猴群啊。 对，猴群嘛。同样的习性让一只勇敢的雪猴在1963年一屁股坐进了长野的热气腾腾的温泉里。哎呀， 他肯定很烫啊。 对， 当时觉得很烫，然后但是哎，好舒服呀，结果就没出来嘛。在严寒之中，50度的温泉一定是天堂般的感受。因为没过多久呢， 因为这个有这百猴效应，是不是？ 是的，在地狱国生活的全部270只猴子都学会了泡热水澡， 一呼百应 都下去了。 嗯， 这一组温泉位于汤田中城外，这座小城里有古老的建筑、卵石铺就的街道，以及19家温泉浴场和客栈。 哇，其实不单单是雪猴的天堂，也是观光者的好地方。 对。 冬天你又可以看到雪，粉雪有可能可以看到、然后呢走了一天，你得购物得刷得吃饭吧， 对对对， 累了然后去温泉一放松、哎呦，晚上睡好觉， 太爽了， 是不是？一睁眼时候大自然都是蓝色的，眼睛眼白都非常的清晰， 太美妙了。 排名部分先后冬季去哪玩，旅行号1073为你和盘托出下一站乌干达。 乌干达在尼罗河的源头漂流， 听上去还挺神秘的。 对，这个地点是金甲， 金甲时间当然是即将到来的12月。 我们来看看啊，对于尼罗河的源头长期存在着争议。 什么争议？ 数个世纪以来，许多人前去寻找这条非洲大河的发源地。如今呢，人们来到了河上，追求颠簸摇摆的刺激。而在乌干达的金甲附近，尼罗河经里蓬瀑布由维多利亚湖发源，而金甲这座小城呢，也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了全世界最棒的激浪漂流地之一。人们会来这里挑战四大激浪源头的4处5级的激流啊。然后而不是非洲游猎之旅通常关注的非洲舞吧， 另辟蹊径， 另辟蹊径，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很多非洲的电影都显得非常的狂野和原始哈。从乌干达的首都坎帕拉出发，乘坐1.5小时左右的长途汽车即可到达金甲，漂流就在城外进行。随着激浪漂流的装备啊越来越多，金甲也逐渐变成了非洲新兴的 safari 冒险地之一。这些热爱激流的勇士们可以体验河上滑水，你就只带一只卧式冲浪板就可以挑战尼罗河，就趴着那种板子哈，或者在短暂的学习之后呢，皮划艇迎接新一级的挑战。 是的， 没这么大胆的人呢，可以选择双人皮划艇 啊， 有一个有人照应。要掉下去的话，两人一块儿讲，然后或者干脆选择尼罗河高空蹦极，多高？ 多高？44米高。哎呀， 一层，比如说一层楼高是3米，11层， 11层楼， 也挺高的， 也挺高的了。 你要1层3层，10层是33层，不是35层、34层吧，也挺高的啊。你想想，一个建筑物30层跳下去，哇、底下是一片激流，你就勇退吧。 我就勇退吧，我这个11楼跳下去实在有点 hold 不住啊。 反正非洲呢，除了去看这种动物大迁徙和彩虹之国之外呢，漂流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感觉啊。 对，然后呢，我们来看看厄瓜多尔， 中美洲吧，应该 对 是吧？ 厄瓜多尔是要攀登科多帕西火山，对，这个是火山大道啊的。就是时间12月至次年的2月，呈对称圆锥形的科多帕西火山是厄瓜多尔的第二大高峰，因为靠近基多，且形状很有特点而热门。那攀登这座火山的技术含量其实不高，但是路线要穿越冰裂隙，所以必须掌握冰川徒步的技巧，这不是一般的旅行者可以的。 这是一门还要去掌握的这个技能哈。 对， 我们了解过爬山的一些朋友，他们就有一些自己的感觉。越到了高海拔，举步维艰。 那当然了， 迈一步就感觉在陆地上迈10步那种力度，迈不出一步去。 是的，因为它那个空气本身就 稀薄， 没有充足的 养 分。 对，而且有时候呢，这个觉得腿部像灌了铅一样。而且越到了这个冷的地方，越那个感觉体感比较明显。有的人会出现绝望的感觉，想下去，就想去反，但是大家告诉大家，下山更难 啊、是的， 你上山终于上，下山也挺难的。所以说，攀登绝对是勇敢者的一个运动哈。特别是到了冬天，你想象一下哈。 而且这个登山啊，还是需要咱们有这种充足的体力和丰富的经验才可以。 当然了，不要轻易就上了一座非常简训的高山哈。 是的， 登山起点呢是火山北坡的一座小屋啊，午夜。刚过就得出发了 哦， 深夜出发哈，以便赶在清晨云雾尚未出现时登顶，在积雪松动之前下山，听上去还挺危险。 对， 登顶大概需要5到7个小时，下山就需要3个小时。其实经过了万难之后，你到达山顶可以看到厄瓜多尔最高峰，叫做钦博拉索山，海拔6310米。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呢。 哎呀，这个下一站突尼斯。 对，下一站突尼斯，突尼斯也是很有特色的哈。突尼斯可以什么呢？参加撒哈拉狂欢节。 沙漠去了啊。 对，地点就在杜兹。 杜兹。 时间12月23日至12月27日，只有4天的时间哈。 是的。 对，就在基督教世界忙着庆祝圣诞的时候，就是他们的节日的时候，撒哈拉的游牧民族却涌入了突尼斯通往沙漠的门户杜兹。 杜兹。 为自己的文化而庆生欢庆啊。 嗯。 这座沙漠小城举办了骑骆驼大赛，还有萨卢基犬猎兔活动和被称为幻想曲的军事表演。选手们骑着阿拉伯马熟练的慢跑，转弯停下，举起步枪射击， 相当有地域特色哈。 对， 其实呢，多达大概有50000名来自北非各地的来访者在城郊搭起了帐篷。晚上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巴勒斯坦的舞蹈团演出和诗歌朗诵会诗歌朗诵会都会上演。 哇， 这个节日最初是由波布尔人的相亲的聚会啊，相亲呢、 啊。这么回事啊， 哇，很隆重啊、现在也仍然会举办一些集体的婚礼了、在食物方面不妨期待一下难得一见的骆驼肉炖锅。 哎呦， 突尼斯上的上好海藻、每年此时正是杜兹收获海藻的时间。海藻就是我们吃的枣啊。 对，海藻就是跟咱们那个冬枣我觉得可能有点像吧。 啊，骆驼肉炖锅。 哎呀妈，骆驼炖锅，你看骆驼这个凄惨的一生 啊， 又得拉货，又得那个沙漠漫步，还得负责拍照，然后最后还得变成肉。 反正全世界这个月份都有很多哈，我们要去一个还比较极致的冰雪世界，非常的漂亮和澄白哈。这个地方叫做芬兰，到拉普兰，我们说过哈，与那个应该是老人相会哈。 对，他们的就是过西方的节日嘛。 是的，是的， 对，这个城市叫做罗瓦涅米，它跨越了北极圈，它自封是这个老人的故乡。 对， 在这里呢，你会看到像游客中心，还有这个 游乐园， 以及这个村庄等等哈。后两个景点之间其实可以乘坐驯鹿雪橇往来，还有为他们。就是这个老人的助手们开设的学校，而罗瓦涅米的机场甚至是被国际航空协会列为了一个这个老人的官方机场。简而言之，就是你儿时一切关于西方这个节日的幻想都会成真。 对，你可以这个从罗瓦涅米出发，前往偏远的荒野小屋，去乘坐驯鹿雪橇滑雪、穿雪鞋徒步，在冰上钓鱼，听上去还很漂亮的行程。 对， 还可以自己驾着精力充沛的哈士奇雪橇队。 哎呦， 哇，这个狗狗真是厉害，而且挺傻的，挺尽职尽责的，是吧？头狗更猛， 对，头狗冲啊！ 哇，穿过雪白透亮的田野，给他累的，或者开一辆高速雪地车，在结冰的湖面上驰骋。 嗯， 一定要记得抬头看，冬季黑暗的天空是理想的背景，映衬着奇妙的北极光。 哇，这是最美的灯彩。 最后一站啊，我们来到了英国。 英国，欢庆苏格兰除夕， 国外除夕。 对呀、这是在爱丁堡的啊。爱丁堡呢，其实也是这个是就跟咱们的新年是一样 的，很重要。这个 12月29日至次年的1月1日、 是的。 而对于苏格兰人来说，庆祝新年一直是比庆祝就是他们的另外一个节日要更重要哈。那他们竭力通过席卷爱丁堡的盛大除夕庆祝活动，将这样的看法传达给全世界。每年都会有大约25万人来参加狂欢。 哎呦，25万人齐聚一个地方，也是盛况空前。注意安全，一定注意安全。哈，苏格兰除夕的庆祝活动应该是从12月29日开始准备的。首先是一场松散的游行啊，人们手持燃烧的火把，沿着 Royal Mile 前行，登上卡尔顿山，在那里，一艘复制的维京长船被点燃啊。12月30日是除夕夜的前夜啊，现场音乐会告诉大家数不胜数，随时都是漂亮跳动的音符。 我的天哪！但是呢，除夕夜真正的高潮。爱丁堡的市中心会变成一个巨大的街头派对现场， 太棒！ 哎呀，音乐会的舞台沿街排布，你还可以购买门票参加霍格大舞会，或者在城堡下方举行的花园音乐会，这都是重头戏。 其实作为旅行者来说的话，我们走马观花是旅行的常态。第一次去，如果去苏格兰的话，你感不到这个；但是你去了之后，听了我们节目之后，哎，新年到苏格兰，你感受这么多有意义的节日， 是的， 这真的是相当不无聊的感觉。 我觉得12月真的，全世界。 都在举行特殊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 对， 对，有的是节庆活动， 对， 有的是这个自己的一些这个节日。然后呢，不管大或者小，不管这个去的人多还是人少，我觉得都会给人留下很特殊的一个印记。 反正是不走寻常路就对了。 对呀、啊， 对吧？ 我们可以自行选择你喜欢的风格，你喜欢的目的地。 刚刚问了道，十二月他想去那个地方，刚才说的， 其实欧洲。 其实十二月我就特想带着我的妈妈，去到一个可以有阳光的地方，因为妈妈一旦晒太阳，她就打伞，说我不能晒黑了。妈妈是那种感觉。如果是有一种发明的东西，有阳光晒在妈妈身上，妈妈不会变黑，而且她会性格会变得更加阳光，该多好！我老听这首歌的会想起我妈妈的一个表达的情绪，说我不出去玩。花也欠 啊， 老会这样想。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我们也会像妈妈一样变到60岁之后，我们的心态会是什么样的？肯定跟他们不一样。 对， 但是那种对世界的期待，比如说对生活的好的生活的向往，是不会改变的。 没错， 对吧？也希望各位呢，除了自己天天出去见多识广之外，带着自己身边最重要的老宝贝们。爸爸妈妈们出去玩一玩， 对，带着妈妈带着家人一起出去玩一玩也是很好的。 希望呢今天的推荐能帮到各位哈。微博之力，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结束了。 好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明天再见。 Shoo-dee-dooby-doo, shoo-doo, shoo-doo. Go home, said the man in the moon. Go home. Go home, said the man in the moon. Go home. Because it's getting sort of late, and I'll soon turn out my light. Go home, said the man in the moon. Go home. We didn't know.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